谁令我心中痴痴的醉，在我身边每天为我洒滴滴眼泪，让我的每一天也是晴天，怀着满腔热情藏在我心里。如何喜欢你，如何结识你，我似是一一的淡忘，唯独情深一片。谁与我终身依恋，谁给我真心不变，只要我一息相传，也忘不了你。真心相欠，在我身边每天为我忧日夜挂念，让我的这一生有着明天，怀着满腔热情来让我温暖。如何喜欢你，惜你，我已是一一的淡忘，唯独情深一片。谁与我终生依恋，谁给我真心不变，只要我一息相存，也忘不了你。情深一片，谁与我终生依恋，谁给我真心不变，只要我一息相存，我忘不了。